当所有的事已被你我搞过之后，那夜的花在路口像谜一样的脸红了。你说仍然是国家里最普遍的那一种便秘，相信你就是其中最正确的那一个王子，那一个王子。你奔跑，你奔跑在完全相同的城市中，星星挂着的地方做起了白色的烟。你总是喜欢这样吗？你总是喜欢你这样，所以赶紧老去吧，在那个什么鬼花儿还没有开门拱入的那一刻。Yeah.